好，欢迎嚟《乐塔双周报》。今个礼拜又系风风雨雨下嘅，系时局。咁我继续有新闻讲嘅，要继续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冇嘢 啊，少少咯。 系啦，咁今日仲有两位唔出声嘉宾，阵间会讲嘢嘅， 系 客席主持啦。好，废话少讲，直入正题。首先讲， 恭喜四条鬼音， 讲咗先，结婚先就系、是、诶、星洲缘由实就宣布结婚，对象是一般圈内的会社员，他自己强调是圈内 人生行咩行行运组啊？呢、這个 唔差唔多啦，因为袁就实其实喺哀妈嘅声优里面，佢算系算系比即系红咯，红唔系红嗰几个嚟嘅，算系哀妈。 即系但系即系点样讲，又未到最高批嚟嘅。 应该讲以哀妈而为人所熟悉声优嚟讲，算系红嗰几个。 但系即系玩啦，或者咁样讲，元祖艾媽是邊個唔紅噶？ 係啊， 但係都係艾媽之後大 部分。但 係 你計紅嘅話，其實點樣佢都唔係排第一咯，即係點講？ 屌你講第一就梗係唔係咁 講？咁話曬都係後來寫啊嘛。 即係因為艾媽之前有啲係入艾媽之前已經識啦，有例如係啊話中村老師嗰啲，佢係入嚟艾媽之前已經紅噶嘛。但係原來係屬於叫做 居然係中村唔係頂公。 係咯，好，我都諗點先。 我真係中村老師。 系咯，定系阿智秋姐？ 我智秋姐啊， 应该 今夜麻尾佢几个系之前喺 L game 啊，或者一个动画里面系叫打响啲名堂噶啦。虽然讲袁游实系真系， 因为声优界嚟讲 咁啦，袁游实嗰啲新人嚟噶。 咁啊系啊，佢新人咯，即系新人。 但系即系佢我仲讲你声优界好似点啊？即系其他作品嚟讲又好似。 但佢系 即系集中 一点跑出嚟嘅， 系啊，可以集中咗喺阿妈嗰边，可能即系嗰边活动够。 但系袁游实系个，我反而我听佢喺其他动画作品，我几中意佢演出喎，即系例如系 唔系？当然 里面啊， 实力佢系有嘅，但系就比较集中翻喺阿妈嗰边咯，佢本人 系啊， 即系简单讲啦，佢挂头牌嗰啲，基本上九成都系 hit 唔起嗰啲咯。咁緊張 啦！真係我幾中意 佢 演出嘅，同埋佢 呢啲佢冇作品完啊，定冇觀眾完啊？ 唔知啦， 唔知啦，做作好同作好作品冇完啦，或者咁嗰陣佢作品係叫好不叫座，例如話係黃昏咩回憶嗰套黃昏少女嗰套咧，同埋之後 Overload 咁樣，其實 OK Overload 佢幾紅噶，套嘢都 Low 啊 Overload 啊， 我覺得我聽 Overload 乜撚嘢咧 Overload 啫。 咁咧，呢套作品重點就係、是、當一睇見識結婚新聞，我第一時間就去啊，明白有冇反應咧？結果冇反應。 喂，新聞嚟㗎呢個， 係 啊， 幾難得啊！ 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佢同明白唔熟。 咪又係嗰句啦，即係佢少走出嚟，所以個圈子都可能喺翻即係艾瑪眾嗰邊。 係啊， 即係根據我 真係，我覺得即係佢最為人所知應該艾瑪個。 佢 肯肯定嘅。 佢根本就似即係佢係一般會寫 OL 之後去做，去 好似唔係喎。 佢係嘅， 係咩？ 佢係即係出咗身之後先做。 唔係出咗身啫，但好似唔係一般會寫 OL 喎，好似公務員嚟嘅 喎。公務員係公務員， 即係佢唔係話一度。 喂，大佬，公務員同會寫 OL 唔係兩個 tier 嚟嘅，大佬。 即係佢唔係話好似佢唔係話嗰啲一出嚟讀完書就咗做聲優嗰種，而係話。轉咗行做一段嘢喺社會做一段嘢， 咁多嘅其實即係開始即係中間。 近年反而呢類嘅 近年嚟比較上嚟算係比出比較有名咪白宇愛依咯，佢係出咗嚟一段時間。 都唔近年啦， 都唔近年都冇嘢。 因為而家聲優係十幾歲就嚟㗎啦， 而家全部真係有成停訓㗎嘛要。 嗱，總之又係根據我總之講回翻明白嗰度咧，就係大家我哋嗰種認為就係。好嘅，今次唔係某人結婚，如果某人宣布結婚嘅話咧，我一定要殺死佢。 係算啦。 咩某周期啊？ 某西咁樣啦。 我真 係唔係西結婚，佢未必咁大反應。周期結婚 嗱，唔係其實真係一樣咁講嘅。阿明版佢自其實頭先你話點解阿袁由實嗰邊佢冇反應，就係因為袁由實少去同即係佢哋圈子真係交集唔到咧，少交集啊。明白，某程度上佢兩個都唔係啲最出名個批。 但係話事喎，艾媽無人結齊婚未啊？差唔多齊 定 制噶咯喎，好似 丁公未，金井未， 嚇， 自秋傾都未， 佢冇噶啦係嘛？ 自秋傾都未，中村都未，好多未 㗎。 中村未咩？ 未。 OK。 中村老師未，如果佢結婚大新聞嚟噶。 佢哋只係踏入咗適婚年齡，但係未結婚。 已經超過適婚年齡， 超過咗啦。 佢哋超過 ，OK， 超過。 丁公講， 不過真嘅嗱，你講丁公咧，我有保留嘅，即係以丁公嘅 的為人或者那個怎麼說呢，他分鐘即他會是那種結了婚你不知道的， 結了婚不講， 但即他很少應該說他很少在會講自己的嘢嘅，其實佢好少喺公眾場。 但係問題就係你話佢金井啊、中村嗰啲，你佢結婚一定知嘅， 一定俾人鬧 曬。一定穿咗一樣開嘅，因為就我所知就係挨掹完咗嗰批咧，有唔少已經係超過危險值，已經過絕境嗰種 階。但亦都有一批仔都生埋嘅 咯。就係咯，但係做咗絕境嘅中村老師嗰啲係絕咗境嘅啦。 先絕咗境，絕咗望先。 金井麻痹咪咯， 金井應該絕咗望， 絕咗望嘅金井已經係，所以呢個就唉好啦嗱，依家講完啦，拆開好嘢，跟住要講 唔係提咗結婚，俾我提緊白事先。呢個禮拜其實係死咗個，可能你唔熟啦，咁但係喺動畫界，即係喺國際動畫界都 知邊個聽過 有啲名堂嘅呢個 Michael Mando， 做咗 Michael Mando， 我先神死。 是一套出名的 美國動畫的監製、Rick and Morty 的監製， 很年輕，五十多 歲， 54歲，很年輕，現在才聽過，雖然我不熟，但我知道，因為 他經手兩套大作， Rick and Morty 和 Simpson， 其實 Simpson 也多人熟一點， 近年其實係咩 Morty 紅啲嘅？ 哦 ，OK， 嚇， 但係咩？如果你大家係冇留意美系嘅，就可能會係 Simpson， 因為 Simpson 有夠耐啊嘛。 係 嚇， 咁 Simpson 係經典啊！就算你唔睇美國動畫，都一定聽過作品嘅，去到哦，咁 OK 啦。依個因為唔好熟，好難講。講咗先，就係嗱，今個禮拜咧，首先我覺得係大新聞嚟嘅，小島秀夫隻 game 隻 Master 啲錢最好啦。 起碼又唔係出咗。 点啊？系咪用个液体用个液体樽装住个嗰啲啊？ 唔知道，但系统计咧就系、是、最少都三年几嚟追只 game 教咗，以小岛秀夫嘅速度嚟讲系超快。 咁你明白你唔知佢暗黑入边做咗几多嘢 咩咯？又系嗰句咯。F 究竟系唔系真嘅？我想问就系、是、究竟系以小岛嚟讲快，定系一向以来小岛因为某因素而慢咧？ 我覺得係，唔係我應該就係以前咧，隻 game 做起唔起到咧，唔關，因為就隻 game 就幾時賣咧，就唔關佢事，因為之前我照收，人工照出，但係而家老細，你唔出錢，隻 game 冇錢收，間公司接粒，所以佢一定要做快出。 唔係一來啦，二來係一扎 fans book 心撲命幫佢，催到佢去拖啊， 就係咯。依個另一個問題啦，依、這個就 即係佢，我覺得佢噏多個期限出嚟，佢應該有翻咁上下信心佢先，佢先 唔可以俾佢再遲。 雖然我硬係認住佢係會遲，即係我由 day one 我就覺得佢係會延期嘅。由佢第一次公布佢個發售期， 未應該嚇。今時今日係新聞， 唔係今時今日任何新 title 大家都係講嗰句啦 ，delay no more。係㗎啦，唔好咁講啦。 不過講真就三年幾嚟做呢只 game 嚟講咧，喺業界嚟講係 OK 嘅。以小島秀夫嚟講神速。 RB 啱啱係啊，個觀點我覺得幾有趣啫。冇人阻住佢，所以佢可以做快啲。 咁呢個即係大家都係講嗰句㗎啦。 心照 啊，係咯，都係想講嗰句嘅啫。 大家心照㗎啦。 FK 即係你講，你話有個花邊的相關的我其實我到而家都未 fact check 到係咪事實嚟，不過我覺得好有趣，即係佢攞住佢嗰嚿咁啊咩啊個裝住 BB 嗰嚿毛嗰嚿嘢啊， 跟住啲人以為真， 俾海關度攔住佢 ，OK， 都係啲俾人阻住嘅新聞， 俾人俾海關攔就小兒科啦，因為咁你揸住嚿咁騎呢嘅嘢，其實正路啲嘅海關都會攔一攔你嘅，我覺得又好合理嘅。但正係正在 fake news 到話佢係唔知咩生物學博士出論 文，唔係咧，再之前㗎呢、這個， 即係咁講啦。但其實都係舊聞嚟嘅。記住，你嗰單海關難都係舊聞嚟㗎啦。所以你提得舊聞，我再提埋咁解啫嘛。 即係佢呢個即係。即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係覺得佢即係佢哋話佢 mask up 咗，咁我即係雖然 mask up 咗，基本上 都仲係可以 delay 噶，話俾你聽。 咁係。 mask up 通常除非有重大筆，如果唔係就即係或者係生產運送過程嘅 delay， 咁就唔關佢事啦。 今時今日咧，其實重大筆唔係 delay 嘅原因嚟㗎。 明乜 得你物你物 仲大不利物，我知道我知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第一次初次 update 啊嘛。 明乜得其實差唔多叫做咩？肯定出到噶啦。 佢出嘅部分，佢做嘅部分就係、是、啦，剩翻會 delay 嘅可能只有就係呢個 BAM 切啦，呢、這個印刷印嗰邊人切啦，呢個運輸嗰邊有問題啦， 冇公司屎忽， 或者 IEO 咁樣咯， 或者啲大人理由啦，啲咩自縮啊嗰啲， 唔係公司有屎忽咯。 外國者有啲乜嘢咧？ 咁我諗， 即係甚至乎可能某 K 出嚟重組執行。 唔係咁咯，外國間公司咯。 我覺得佢應該唔會咁戇居嘅，呢個時候做啲咁嘅嘢。雖然佢戇居慣嘅， 冇所謂啦。你點知啫？ 唔知啊。 下個啊，下個。 講埋講一單，其實好快講完嘅啫，就係十一月天王陛下即為祭典天王嘅咁咧嘅作曲，佢當嗰嘅作曲就係《加爾陽子》先公佈咗啦。 我以為天王出巡添。 喂，天王即位祭典啊！奸野洋子， 又唔系真人唱，算啦，收皮啦。 系，就系咁讲，所以我讲两句咯，即系话俾即系纯粹报告依家消息就系升到呢个地步啦。 神台级， 神台 级， 神台只可 真系神， 真 系神台啊，大佬 神咗。 你可以喺天王， 唔系你咪解清佢先。天王喺日本嚟讲，天王系现世神，所以你佢嘅即位祭典嗰个嘅真系神台嚟嘅，嗰个剑系神台嚟。 你喺神台神面前，你喺即现世神面前表演音乐。 唔係作首歌俾佢啊！ 係啊， 咁你唔係神台係咩啊？ 所以咪上神台咯， 係啦。 所以首歌就係神曲咯， 係啊，神曲啦，即係名副嘅神曲。 難啲嗰首。 好啦，講下遊戲先。頭先我先開咪之前，我係拆緊箱嘅。FGO 就八月就成。 FGO 有冇講啫？唔係日本日不復。 簡單就係八月就成為咗世界出收最多嘅遊戲，因為七月之前仲喺鬼殺咁嘈話。哇 ！FGO 跌33位啊 ！FGO 玩完啊，諸如此類，結果八月爆咗，世界第一位。 且啱啱咩啫？冇二圈開啫，冇 唔係純粹就係咩？六月冇嘢抽啊！大家慳慳石啊嘛。結果八月泳裝就大家抽。 你等泳裝，梗係嗱一次仲攞翻你。 keep 石流石咯， 唔係咯？ 潮流輕流力啊嘛。 咁大家知道八月一定好多，同埋八月最攞命就咩？你又整個小雲西出嚟，跟住整一樣泳裝。 即係點講？大家都 明白。幾年？八月。六七月開始，佢特登唔整啲咩就出嚟，跟住福袋開始就連咗一堆福袋，即係福袋就好特殊嘅， 咁多年 勁嘢俾你。 因為咁多年都冇進步嘅 game， 大家摸熟曬㗎啦。 咪咯， 唔係 都年年都係咁做㗎啦。 你冇揾呢個問題，大家知道你嘅 pattern， 咁 OK 咯。依時候嘅儲石儲完石，八月狂崩咯。好啦， 不過呢邊唔夠精彩咯。 依唔知唔係依係純粹係報告下啫，真正重點就係台服。 啊，台服發生咩事咧？ 奶 呢個未爆 B 服嚟嗰只啊 ，B 二服 啊，未爆蛋，終於爆啦！只能講，因為好真係當年就已經講緊佢開嗰陣時，已經講緊遲咗奶嘢，已經批死佢遲咗奶嘢啦。 咁啊，撈個勁俾你聽咯。 其實唔係算好勁嘅，不過就時間問題啦，個時間點唔好 又又係陰謀論咯，大家。 唔係應該咁講。你話勁，相比起日服最初嗰個大爆蛋，邊個勁啲？你自己諗咯。 今次就係純粹係攞啫，我而家即係我唔因為 錢攞。係臭嘅啫，係。 甩得好勁咯，叫做即係甩到以為大家以為呢個台服俾 B 服買咗。 咪講清楚。 係以為台灣俾中國征服咗。 咪係咯。 咪講翻 即 係 總之紅紅 翻件事先，講翻 件事先。就係你講 咁啊！話説即係啱啱有個 event 又復刻啦，就係一個呢個工資境界嘅 event 係啦，完咗咁總好自然，即係啱啱有更新就有啲 download 啊 ，B blasting， 即係總之一堆新嘢㧬出嚟啦。咁發覺即係好啦 ，update 完個 software 之後咧，即係個 apps 之後咧，發覺咧有啲嘢唔同咗。第一最簡單嘅啲字體，以前係嗰啲咩名街體啊，我唔係姓名體啊，我唔知啊。總之 是但啦，啲字體改咗。 總之佢係啲方字方一畫凹凸嗰啲方形字嗰啲，就變咗圓，即係圓角，即係比較好似即係點樣 自然字體唔用啊，所以 新潮咗咁上係，但係係咯，即係變咗感覺好唔慣。第一樣嘢，好啦，第二樣嘢即係我冇玩啦，即係我都聽翻網上先講，講翻嚟就話裏邊佢好多簡體字嚟執。即係同以前個初頭個情況一樣嘅啫，因為佢係攞 B 服嗰個， 唔係應該嗱 嗰個皮 我保下 公開的大家都知嘅秘密就係呢個繁體所謂的繁體中文版其實係攞呢個簡體中文版嚟改嘅， 因為一開始就已經係嘅呢個， 一開始係嘅，因為點解睇到咧係你發覺咧有啲位個簡體即係簡體字出曬簡體字嘅，其實係一係佢執唔切，一係咧就即係點樣講執漏咗。 總之是有啲係有得留 嘅， 即係以前都有得留 ，OK 冇問題。 都有 嘅，你去到即係都唔係太顯眼嘅，大家接受咗。 同埋有啲字眼係過度翻譯。 一來即係一來佢文本 跟 過度翻譯， 一來佢係跟咗內地個叫法啦，即係你變咗你睇到即係講好唔自然嘅，即係你台灣你唔會咁叫嘅，台灣香港 即係甚至乎有好多國內專用術語啦。 係啦，咁同埋咧就即係佢戰鬥嗰度咧，即係好多英文嗰啲咁啊 ，MP 啊，即係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係即係佢平時用英文顯示嘅嘢，即係佢係譯曬做中文嘅。 唔係因為大陸 game 係咁樣 嘅，係當然啦，即係但係變咗你 好似曾經何時有條例，唔知而家仲喺咪喺度啦，即係唔可以出現 英文 中文字以外嘅字啊嘛。 即係唔係嗰個係fake news 嚟㗎，不過就會要求佢盡量唔好將即係啲常用的位置唔可以用英文，係即係要求嘅，呢個唔係規定嚟嘅。 即係 但問題就係講要求一等規定。 係啊，即係你平時睇慣佢只歌係英文嗰啲部分變咗做中文，好唔自然，好唔習慣咁樣咯。 咁啊，其實呢啲都係算係小事嚟嘅，因為都係顯示上邊啊習慣。 點樣講咧？即係你會懷疑，即係你係咪玩緊同一隻 game， 同一個 server 俾你嘅遊戲咯？ 唔係，其實咧最大問題就係呢輪啲政治問題比較係 啊，你 又唔係呢輪，其實一路都有 嘅咯，大佬。 但係即係呢家更加即係點樣啊？即係激化咗，其實感覺上係。 你知就呢個大陸。無論你任何行業都會有呢個自縮行為，就係、是、尤其是資料傳要會牽涉資料傳輸嘅嘢，即係佢會有啲某啲字眼所謂的敏感詞啦， 自縮詞嚇， 係啦，咁就佢就會有條水蛇春咁長嘅啲，咁、去 咩啊？四個數字啊？ 八九六四。哦，我哋呢邊就唔會搞自縮嘅，冇搞啲咁嘅嘢。 天事件。 即係因為天安門事件啊，即係 你講嘅嗱， 啲港獨啊、藏獨啊啲心聲咧， 我哋會咩和諧啊，大佬？ 咩啊？ 唔緊要， 江澤民啊嗰啲都已經係 陣平啊， 我哋全部都係所謂啲全部都係運動詞啊。 亞視五百啊？ 唔係亞視五百，係就你習近平或者成日小熊維尼都禁咗啦。係 當然啦，當然啦。 總之你即係你 啊，衰啲嗰句啦，和諧嗰字就已經好多時俾人禁啦。 係啊。 最慘係佢係中意禁就禁，想即係。 通常都是自己決定的那個 list， 所以就有些會做到很嚴，有些會做到很淺，總之就是它有這樣的東西存在、啊、但是正常這個東西只會在大陸裡面出現的嘛、 啊、 但是今次就會 在這個繁體中文版理 論 上 是回覆的，不知道會屏蔽了那些字的問 題， 但是今次台服都屏蔽了、啊、 是就是台服的 邊、啊、還有這件事是出現了的，是啊， 所以人們就怕他會是又是 即是移民潮，我看到 他兩個不是即是我講三生問題就係話直接即係係 B 服搞， 唔係應該咁講， 即係 B 服下搞，即係 而家啲人係驚住係咩啊？係 B 服幫佢經營埋啊，叫即係所知去 B 服嗰度。 唔係呢樣最呢樣都唔緊要，最緊要係我啲資料會上到內地。 咁 到時即係我可能我不一傳，我俾人捉咗去翻內地咁。 又唔係捉嘅，咁又未去到驚呢啲嘢，佢哋 即 係驚隨時個俾人封號， 被 ban 啫，即係好似之前， 然之後就啲心就係 因為有一件事就係，好似唔知有隻 game。 第二， 你等我講啦。如果你唔熟的話，即係 你 講又要講件事，又要唔知邊只 game。 你知道題？ 兩隻最少有兩隻，一隻叫第二銀河，一隻叫第五人格。即係第二銀河就比較少知啦。第五人格就應該比較多人識嘅，因為佢最著名的地方就係抄襲咗人哋。佢呢只 game 成隻就係抄襲入邊嘅只捉鬼嗰只 D 什麼嗰只，我真係唔熟啦。即係佢係只嘢，咁兩隻 game 都出現咗類似嘅狀況嘅，咁。先其兩一隻，你一隻咧就係、是、第二行嗰邊咧就係、是、佢、香港所有有 H 個工，佢有工會喺入邊啊，佢入邊所有有 HK 字嘅工會，全部就臨到大團戰嗰陣時候就俾人個團長個 account 俾人 lock in 咗，即係被托管了，即係呢個入邊應該喺個入邊嘅系統嚟嘅，咁然後咧喺托管期間咧就將所有團員踢曬出會，個工會形同解散咗。咁係，而且佢發現唔係一單半單，唔係一個半個。如果你一個半個，可能係咁啱就唔知邊條友仔敵對工會，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啦。天堂工程嗰陣時包 Q 咗個網吧去打工程，跟住俾人包 Q 咗，俾人包圍入去夾住佢哋，跟住佢攻個城，唔係呢種，因為 據說是所有工會名有 HK 字眼的全部 都出現咁嘅情況。涉及的人數應該去到幾千人嘅，咁啊，知道有過千人，過千人係幾個工會過千人嘅情況。咁啊，呢個就第二銀行嗰邊嘅，仲有一個第五銀行嗰邊咧就簡單啦。有人登入的時候，佢話你因為呢個港獨你由於港獨言論被停封，呢個三年啦，好似三年幾之後先封啦，係封三年之後先被登入。如有疑問，請聯絡客服。咁有人登入嗰陣時，其實見到呢嚿咁乜嘢，咁佢係佢係唔知道自己到底發生咩事。咁基本上因為呢兩嚿嘢， 唔係其實好莫須有嘅，其實即係我就算冇做過嗰個發言，佢 假設出嚟先，呢兩隻 game 都係大陸營運嘅遊戲，然後你香港人走去玩呢兩個情況。 哦，即係其實佢係冇正式登過香港嘅。 我唔知佢 有冇官方，因為其實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好似我哋玩入房嘅情況啫嘛，即 係 因為你唔係正規玩，即係喺嗰度嗰個區裏邊玩，其實佢理論上可以踢你走嘅。 咁佢但佢又冇限定係大陸區噶嘛。即係佢係允許你咁樣做噶嘛，同埋第五人家就唔係噶，但第二銀河咧係繁體版嚟嘅、 啊哦，即係有啦，即係佢有預計，即係去喺香港台灣咁樣， 係啦，佢咁即係點講啊？呢、這個好多年前就已經講緊啦，即係咪夠玩大陸 game， 即係唔係純粹話呢啲咩抵制乜嘢乜嘢成， 你 知人生你唔好話人身安全咁嚴重啦嚇，你入邊你辛苦玩咗咁耐呢啲嘢，其實毫無保障。第一佢可以漏夜潛逃走咗去，呢、這個經常發生嘅事。上次漏夜走佬嗰陣時候，我哋又入 街都似啦， 又可能係佢突然間封，突然間 ban Q 你號，又或者係 即 係 嗰種理由啊。總之 或者政府執鳩啊公司， 無啦啦政府， 甚至乎話係因為你窮。 即 系，我知道呢个传说嚟嘅嗰度， 呢个唔货金，跟住 bank 咗你 account 啦，嗰个改图嚟嘅， 超搞笑。见到有个台湾嘅直播主嘅 comment， 有一个讲法，我系即系就突然争啲忍唔住笑出嚟。呢次事件称为咩咧？两服一制。 OK 啦， 两副一制。 喂，咁而家我想问台服方面有冇回应啊？ 道歉咗 咯，道歉咯，咪露出恐怖咯。 唔系 点啊？你想点啊？ 唔系，其实我嗱，即系我自己当我 赔石，跟住讲一堆道歉，跟住有一堆人接受咗，有啲人 直头系认咗系攞简体版咯。 嗱，其实嗱，即系咁啊，以我一个 唔系坦白嘅，基本上佢 系濑嘢嘅啫，纯粹。 啱啱话道歉啊，嗰啲系 FGO 嗰边啊 ，FGO 当然 诶，台服啊， 即系呢个智障科技啊。 即係唔係啱啱嗰兩隻 game 啊？嗰兩隻 game 係直接覺得你嘅點講啊？我係唔係好明嘅？雖然我知道點解，但係我係你接受唔到嘅。所以你覺得活成，我覺得你香港人咧就想搞港獨。我諗緊係冇錯，係有一個好少量嘅人係想搞港獨，但係你將全部人都話佢搞，我都會覺得 唔係即係咁樣講咯。根本你前面識上根本係同香港對立。 你官方啊，即係咩人民日報啊、環球時報嗰啲官方嘢，我就理得你佢啦。係講緊咧，一般普通玩家都會走出去。普通玩家或者普通 ACG 愛好者同你平時咁交流， 成件事係好矛盾嘅，即係 都會開口就會話你。 你又要香港承認自己係中國人，跟住你又話人搞港獨，咁即係想點啫？ 嗱，不如講翻依單嘢先啦。嗱，喺 FGO 台服智障科技嗰度咧，以我對依啲公司嘅常識嘅諗，我認識嚟講咧就係咧好簡單，急趕時間，求其啲服抽出嚟。跟住啲字啊執，一嚟執就掟咗上去，結果連嗰套呢啲因為啲 backlist 嗰個 test 檔咧掟埋上去。 唔係，因為要睇技術，技術上咧就係要睇佢攞完之後，係純粹攞完佢之後就完全獨立發展啦，定係 keep 住會同佢攞新版？ 繼續攞新版， 一係 keep 住去攞啦。 而家嘅情況就係佢應該係細版本更新就自己做，大更新嗰時就同佢攞舊大版本更新，然後改翻。 依次咁情況， 然後今次就改唔曬，冇改曬所有嘢。 改唔切又好，即係改漏又好，即 係唔係改唔切？我覺得係漏咗或者 漏咗或者 一係丟錯版本，一係就冇直情冇做咗呢個動作，諗住呢個係細更新，唔需要做。 係啦。你自己冇做 check， 冇做 check。 遊戲界咁甩碌事件啊，好荒謬、荒唐噶！呢啲唔係即 係。唔係咁，你今次又咁樣又撞正，就啱政治有啲政治。 智障科技唔好彩啫，呢度甩碌嘢其實講業界要多得很啊，嗰啲多到我唔想講啊，啲古靈精怪甩嘢。 咁你撞正啲碌係唔應該甩㗎？ 係啊，你撞正啲咁大， 呢個甩碌嘢更應該見過啦。 大風大浪嘅嘢。 夠唔應該嘅碌嘢啊，都唔成日出現啦。 即係真係公開災難咯，即係咁樣。 但係嗱，唔緊要，即係日服將成最大贏家，因為移民潮。 係啊，逃難潮啊咁樣， 再應該逃難嘅啦。 即係咁，即係我調翻轉啦，你啲乜？本來以為話玩台服就冇問題，咁我台灣自己玩，唔會理，唔會拉我睇拉我落。咁結果又你都係啦，都係咁樣俾佢拉嘢。我呢啲真係有少少。 一隻智印科技算係做得幾好嘅台服嗰、那個啲活動啊，啲家嘢其實幾落心、幾用心嘅，算係㗎，幾用心嘅。 智象科技喎、 啊，係啊， 你確定講同一間公司我哋？ 唔係，係啊，依家其實做嗱，我而家唔知道，但係喺佢喺 Free 台灣啲玩家個係對佢評價唔錯嘅。 點樣講咧？佢定期都有 活， 不過 佢間活動係幾用心嘅。 主力其實係台灣嗰邊，即係香港有嘅，但係就冇台灣咁多。 但係佢好用心，係台灣係估唔到。係 啊，即係間中都有啲活動。 唔係，係搞活動幾用心下㗎，即係包咗成座101大樓啦，賣中時賣食全版廣告啊，請有請到華星洲去做啲，佢用 有時送出 去賣廣告呢啲就水源科啦，香港都搞過啦。 但 係 佢係 keep住有做 ，keep 住有做 嘅。佢唔係即係靠只機放錢。 成堆 波神 喺台北周圍走咯。 啊，大佬啊，呢個唔係佢有冇心啊，係收咗你咁多錢，點都留翻啲出嚟㗎嘛。 即 係貨金幾多少我唔知道台服 的以我所認知，智冠搞 FGO 嗰邊搞得咧，係的確好過佢搞其他 online game II 咁多嘅。 咁因為賺到錢啊嘛。 同埋日本日本 賺到錢嘅佢都可以唔搞，可以開 開好 hea 嘅。 你唔好真係以為佢真係咁嘅，佢賺到錢就會唔 hea， 可以嘅，依然依然夠 hea。 咁而家咪同兩個夠 hea 咯。 唔係咁樣，依成日賴嘅啫，可能。 呢啲唔應該賴嘅鑊就賴咗，真 係。唔係，係我又嗰句啦。 即係點樣講？甩碌到咁樣。 啲和諧相關嘅，咁我就繼續做，都係講啲和諧相關嘅啦。啲天氣報告嚟，真係老噶呢個。 咩天氣？ 同一樣問題。 天氣之子。 你睇唔係天氣之子。 唔係，即係表天氣之子咁樣。 即係我覺得你即係玩 game 啱啱玩 game， 你做乜好地地要走去玩大陸 game？ 呢個有一樣係你睇動畫還睇動畫，你睇日本嘅動畫，你好地地做乜要走去睇大陸嘅集？我真係完完全唔明白嘅，不過今次就 發生咩事啊？ 冇，其實好簡單，就係 Bilibili 又和諧咗， 邊度 有咯？今次係呢個 JK 鳩戲嗰套，咁貴。 JK 鳩戲事情 啊，咁佢哋有讀書嘅情節啦嚇。 唔係點解會同呢個鬧劇有關係 啊？ 咩啊 ？B 站和諧咯 嚇，因為 先講，因為而家其實有唔少嘅日本新番咧係會同步喺 B 站。翻咗就甚至乎 B 站會快少少上線嘅，咁就但係 B 站就好神噶，佢可以同步上，但係同步和諧噶。 O、okay, K， 用咩人手圖改啊？ 早，因為佢唔係嗰一刻先接到份嘢 知道啦，咁講啦 即係佢就簡佢，因為佢好得牛雜剪，直接成段 cut 咗佢，乾淨簡單，你唔使你其實好快 嘅。花式和諧嚟噶，有人寫牛雜剪啦。有時有圖改嘅 圖改有正走圖改 要時間啊嘛，你牛雜剪就簡單啲，同埋呢一段應該好難圖改，因為係説話嚟嘅。 明啦， 即係咁啊簡單，佢就幾件 JK 喺度讀書啦嚇，你温書啦應該係。咁啊問咗幾樣嘢，有呢個日清戰爭，即係我哋叫嘅甲午戰爭啦嚇。甲午戰爭嗰度入邊簽嘅條約啦，呢個三國干涉事件啦，仲有呢個即係遼東嗰邊啊，遼東事變啊，我哋叫呢個再呢個滿洲事變，滿洲事變即是 盧溝橋咯， 係咪盧溝橋啊？ 好似係 九一八啊， 九一八盧溝橋，但係滿洲事變係唔係九一八就 我唔係好熟啊，係 啦，唔係 盧溝橋唔係出咩？ 啊，總之都係 盧溝橋上海噶嘛，唔係咩？ 九一八係你 九一八滿洲噶嘛？ 啊。 三七一個三二， 總之就係三件事都係日本同中國嘅戰爭相關嘅嘢。咁然後佢入邊，佢實在就係問呢個問題：件事發生嘅幾時？咁個公佢哋玻璃心發出，哇！呢個驚死到 嘅地步，唔想面對自己歷史。 唔係， 其實 B 站嘅驚死程度係不斷進步緊嘅，話俾你聽。 就呢個大學叫法就係求生意志強烈啦。 冇錯。 唔係，究竟 B 站驚死多啲定係某？ 肯定係 B 站。 綠色物體 B 站又 驚死，你一大揾住你一定驚死嘅。 因為佢個尺度係 遠。又唔係真嘅，你要講驚死程度就 B 站都暫時都仲未追到新浪嘅。 即係佢，因為佢 公司要大熱驚死嘛， 佢要繼續營運就總會撞到咁嘅嘢啊！不過佢就今次比較硬膠啊少少，因為老實講，歷史事件有件咁嘅事存在， 喂，嗰只講緊叫咩嘢？唔好講詳細㗎。 你確定嗰集事件而家喺大陸仲存在緊？ 有，肯定有。 即係咁講啦。 有讀過。 唔係，而家即係你當年讀過，即係仲存唔存在先？ 還讀，但係佢讀咗，佢點樣教？點樣佢點樣講先？又係一回事嚟嘅，可能係。 好啦，咁啊 ，OK， 咁啊，仲有和諧嘅呢個就近少少嘅，就呢、這個先嗰只 game 到而家都未出翻嚟啊，返校。即係咁啊，佢只 game 就喺台灣，其實唔算好熱銷，因為落咗 假，一落咗假嘛。 但係就喺台灣， 就幾熱銷。 喺台灣就 香港 好 上唔上啫。 一講就你我就係講講，你俾我逐個逐逐逐翻噶。先講喺台灣就好似1.7亿票房第一個禮拜。 啊， 我唔係好輸入嗰個數字，總之過咗億，肯定過咗億。過億票房，本地唔好講本地票，唔好講本地票房，你淨係過到億已經好恐怖，好撚恐怖，即係。 雖然 係 TD 咯，當然你可以話之前下架事件啦，乜乜七七，其實有近接幫佢宣傳到嘅，即係全台灣3-4日嘅頭版或者係主要要聞版喺度講緊呢件事，全台灣都知道有套咁乜嘢，跟住佢哋玩唔到隻 game 噶嘛，跟住話哦，佢哋改編電影仲全部入曬去咁啊，據說就有啲帶阿媽入去，跟住阿媽睇完出完嚟之後先同你講，咁啊，同個講翻，同個仔講翻，啊，當年當年白色恐怖啊，乜乜七七嗰啲，戒嚴時期嗰啲嘢， 咪話俾你聽，套嘢拍得好寫實咯。 喂，最好係咧有個唔算 friend 啦嚇，你網絡睇翻嚟啊，佢個細佬就講咗句，只要拍戲啫嘛，邊有咁誇張啊？跟住個阿媽就唔知係斷咗條線啦定乜嘢啦，就一輪咁講啦，講翻曬當年啲戒嚴啊、嘅白恐怖、恐怖乜乜七七呢啲入邊，佢哋真係咁樣有咁嘅發生過。 即時襲擊啊！跟住 啊，點解會咁樣？我淨係 即時廢腦，即廢腦，廢腦，廢腦，廢腦攻擊嗰啲 係咯。有冇聽第二個廣告啊？保護個仔啊，僆仔衰仔。當年阿媽咁樣乜乜嗰啲咧 ？OK， 即係入邊其中一句宣傳口號咁啊，點解會變成咁啊？因為我只不過係翻學定我唔知，我只不過係睇本書，有幾個版本，我只不過係睇本書啫嘛。即係呢樣嘢，我亦會有啲咩啊？咁啊，你喂，如果香港的話，你可能呢幾個月你會有個咁啊？喂，咩事啫？我落街食個麥記啫，咁又拉又鎖。 咩啊？叉雞飯啊！ 即系我吔个叉雞飯啫， 啲水啊， 冻柠水咯， 冻柠水啊！ 即系有时 好、 啊，即系之前话好似系淘大嗰度，哇！我落去食个饭啫，就俾人塔 Q 咗咯。 系啊，跟住搵仔啊嘛，老豆真系搵仔啊嘛。 咁啊，所以再大家系调翻转，有关心呢边嘅人就会好期待，如果香港上映会发生咩事？ 咪讲咗香港， 咁结果就系期待咗佢哋香港就唔会。 本来话排咗话上结， 十月好似十月底定十月中啊。 本来有排话上嘅， 大家确诊催促， 跟住就延期，不但止，仲要连 月五咯，暂定。 佢话因为呢个技术问题，所以要延期。但系有乜嘢技术问题要铲埋个 Facebook 咧？即系朱西伯格搞鸠你。 吓，可能系噶， 咩好突然间好似又唔系好出奇喎？ 奇噶，因为 Facebook， 但系唔系 Facebook 都做唔出啦。 又先讲。非死不可產批廚就唔係下下都關阿朱西生事嘅、你唔記得咗，你唔記得咗呢個大中華區個負責人都係一個小粉紅嚟噶嘛？ 極東地區嘅主持人， 嗰件俾人炒咗，嗰件俾人炒咗，所以近期會好咗。嗰件好似兩幾個月前咯，唔係好 sure 幾時啊？幾個月前俾人炒咗， 竟然炒咗， 換咗件，所以就而家好翻少少， 好翻啲咯。 係啦，我之前係真係冇理由噶，啲 band 嘢，雖然我都係聽翻嚟，因為我唔用 Facebook， 即係但係之而家會好咗啲。所以我知唔一定關朱西伯格事，但係而家入佢數啦，啲呢啲嘢。 喂，咁你係阿豆，咁你要管 即 係 你問下標記，佢年中入埋幾多數？ 即係點樣講啊？啲綠色物體喺度搞事就關邊個事？ 我哋都 係 一直都係咁噶啦，有刀片係叫邊個啊？ 係冇錯， 大家都係咁 嘅。原定10月17日。原定10月17日去應該係香港華納做去做代理。 OK。 唔係發行係呢個唔識讀啊。黃百鳴旗下的公司 哦，咁唔使嘅，咁一定 唔係 嘅，諗都唔使諗啊！黃百鳴嘅話就 即係到底係佢自己搞自己搞搞震定係乜嘢？定其實是做 show 咧，就唔係好清楚嘅。不過總之就係現在冇得睇咯。簡單講就係 唔緊要啊，要睇一定有辦法睇到嘅。 係咩？有冇辦法先啦？屌嗱聲，今時今日你飛過台灣睇落去有幾難啊？ 二慶泰。 然後夾啲， 咦？但係睇論文嘅喎， 然後夾啲裝翻嚟啊！ 跟住俾人搜。 啊呢啊嗰、那個就唔關事。 OK OK 冇冇車啦，冇冇車咁遠啦。呢、okay, 個你香港吧，咁啊有個有個佢話誒有個咩個漫畫，我喺 Twitter 有貼過出嚟嘅。誒雖然係無端端錯啦，係啊有你中唔中意反校啊？哇好中意好正啊！跟住咁你想唔想親身體驗下？你過嚟香港或者中國就可以體驗到噶啦， 秒 秒秒 嘅。跟住我 friend 仲要最後多一句，仲要附喺呢個網絡戰、情報戰，再加呢啲點乜乜七七，即係仲話呢個毒氣放題，我諗 OK 咯， 屌啊， 面啦嚇，即係啱啱，即係呢啲親身體驗。 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呢個某人哋好快追過我哋噶啦，放心。 快啲啊 ！OK， 好已經追過咗已經。 咁啊，仲有啲半一半係和諧消息啦，都係啲和諧相關嘅。不過呢個和諧我見咧就係聯合國。 OK， 呢個消息跟進啦。之前我哋出過專題，跟住有個跟進嗰單聯合國高專處將二次元都納入咗去兒童色情範圍入邊。嗰單嘢最終都係通過咗嘅。咁因為冇時間，真係冇時間理。 我 咗我先知， 所以唔係問題。 咁啊然後過完之後咧，咁啊最緊要嗰樣咧就係關我哋事嘅，就係日本政府點樣回應。因為一路講緊係點解會驚咧，就係因為如果佢過咗，然後日本政府跟的話咧，咁你就大啦嘛，你就冇好好單啦，即係 好多作品都係咯，唔可以球面。 咁啊，但係咧，日本政府今次嘅回應就係、是、我。大概意思啊，對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冇充分諮詢成員嘅所各個成員情況之下，落咗職有人表示遺憾，即係遺憾嘅廢話嚟嘅。但係 干預內政， 然後再多一句，我哋認為呢個指引對於我包括我國在內嘅所有成全國都沒有冇呢個法律約出入嘅，即係呢個唔係強制嘅，因為之前都講過呢個唔係強制嘅。咁啊，即係佢會即係跟住嗰啲就係廢話話啦。簡單講就係咧，我唔鳩你衰咩？即係你要麼即係佢未夠咁串嘅，但係簡單講就係你又唔係強制嘅，我點解要跟你講？你有冇問過我先？即係佢意思大概就係咁。咁簡單講就係，除非會有啲咩往後再有啲咩強制力，或者係一啲比較有決議性嘅嘢。總之，現在日本政府嘅立場就係我唔濕你。 其實啊，而家呢次雜誌啊，唔俾去看在水著女優做封面，已經知人點解使咁嘈啦。係 啊， 大佬已經夠煩 啦。仲拗緊嘅嘛？ 我問已經搞到而家搞到風聲鶴唳，洗下平地，洗到而家。 咁你冇計 㗎， 你要吸客，你要搞大二分，就呢啲嘢做唔得㗎啦。 咁啊，要留意嘅地方就係講緊就係，因為佢而家講嘅就係你冇充分諮詢各國。所以我唔心。 點樣講咧？好過你去廁所都要報幾場幾秒去大去細啊 ！OK 啦，似你講北京嗰單啦。 係。 咁佢話咧就係佢現在台面嘅理由就係你冇充分諮詢包括我在內嘅其他各個成員國。咁到底實際上佢根本就唔想行呢條嘢，定係真係純粹係佢台面嘅理由咧？ 面啫。 咁啊要睇清楚。咁啊如果佢係根本就唔想搞呢壇嘢。咁嘅話就應該係安全嘅。如果佢真係純粹門面講嗰個嘢係事實的話，即係咁，如果我充分諮詢之後，乜乜七七咁，可能 佢萬二萬 斤 咧，日本人 就唔知啦。啊，所以就 聯合國，你美國就你嘅事，但聯合國採呢個味啦。 即係好啦，咁啊，仲有啲仲有一單就其實幾戇居嘅，因為都係嗰句啦，除咗新聞之外，我係冇見過呢嚿嘢嘅存在嘅。 漫畫村家你仲有炒嘅， 漫畫村 嗰 單 嘢就係 啊，咁啊，總之就 俾遺忘啊，咪 即係我 冇必要講嘅話，講啲漫畫村其實一直到而家都覺得係咩咧？冇事揾事做，揀煲大佢，揾啲藉口搞啲嘢啫嘛。 總之嗰條友仔咧就入境嗰陣入境邊度呢個唔識讀啊，菲律賓 咯， 菲律賓嚇。佢入菲律賓嗰陣時候被人捉 Q 咗翻去，強制遣送日本，即係呢個被送 日法， 呢個被送日呢個。 有咁你有罪犯有而家 而家協議噶嘛有即係。咁佢就俾人 咁菲律賓文明國家嚟噶嘛？ 文明 人哋有得選總統嘅，即係講呢啲。好啦，咁啊，總之就事情冇回事， 就 OK 啦，係一隻狗純報道，即係跟進下啫， 不太重要嘅。 好啊，仲有冇咩嘢？冇就收工。 咁啊，仲有一單咧，就彩虹社嘅個Vtuber 嗰啲Vtuber 有個委員長，就個 Twitter 俾人鎖咗。點解要攞出嚟咧？唔係因為佢鎖咗好大件事，而係個鎖嘅理由實在太戇居了。 因為乜嘢咧？佢三週年，佢 出道三週年，咁啊咁啊出道嗰日就等於生日嗰日啦。咁佢諗住哦，咁佢誒係喎，原來我出胎係未填，我出生日期嘅喎、哦。咁我就填啊，咁、哦、我出道三年前，咁我咪寫翻三年前嗰一日，跟住俾人俾追咗 ban 咗下架。點解咧？因為 Twitter 其實個條規矩係有寫住，十三歲以下係唔準用 Twitter 嘅。係 啊， 咁你自己填，你得三歲嘅話，咁咪 ban Q 咗你下間咯。即係略交，所以分攞出嚟奇聞共享下啫。 嗱，順便補充下頭先唔記得講嘅，任天堂部 Switch Lite 就出咗啦，而家應該周街都賣噶啦。咁就三日就賣17,000部日本，都相當暢銷嘅。咁頭先我喺好景見過幾可愛嘅，細得幾可愛嘅，即係可以攞出去大出街之後玩嘅、 哦。 好啦，跟住就 最後仲有一單就應該算係好消息，但我好早以前揾過佢，大家都講過啦，就係、是、呢、這個誒《驚、驚動畫大火》入邊34傷者，全部都應該係脱離危險期啦，大爆冷叫做大爆冷過啦， 包括兇疑兇在內。 因為啱啱我去一開始我已經講過啦。就係一個頭一個禮拜嘅關鍵期，如果頭一個禮拜冇死到人，當然最後有一個過咗身啦。如果再嗰個係攬得過嗰一個禮拜咧，應該就可以係冇事嘅，執得翻條命噶啦。咁呢個就如我之前講啦，就其中一個就過唔到一個禮拜 咁 啊。咁 就再即係叫做唉鬆口氣啦。 剩翻嘅就全部脱離危險期。 幸中之大幸啦，可以 咁 講。 鬆口氣咯，之後咁講。OK 啦，咁大致就依個 差唔多。提多單其實太關 ACG 事，咁但係因為係呢個 hentai 網，咁都算係啦。 係 E 變態嘅我哋， 即係呢個 E 變態，記住唔係 E 四變態。 係 E 變態啦， 係 E 變態啊！今次居然又 upload 咗 蔡英文 書上去，唔係唔好話咩先，唔係等下先，睇一睇先。 第一次啊 ，title 係叫咩咧？ 蔡英文第一次啊 ，The first time of the Taiwan president，、 哦、 台灣總統的第一次。 即係但係講嘅係佢第一次教出嚟嘅， 唔 係 呢個重點係 long H。 咁當然啦，冇 話係喎。你有咩？即係雖然論文的確可以係H 嘅，但係你都好啦。 你唔好諗咁多啊！我好正經論文嚟嘅。 所以佢唔係南洋嗰個啦。 因為佢台灣嗰邊其實最近又嘈緊佢啲學歷啊，話佢唔見到乜畢業證書啊，乜乜七七，即係講無啦啦，係走去搞佢啲乜，你都黐撚線， 冇錯。 出佢即係你估真係嗰啲嗰度誒寫下我哋個博士 哦， 我哋 個郭博士， 我哋阿郭博士嗰啲咩啊，阿小黃芬嗰啲咩？ 主要即係最大宗係郭 博士 嘅， 郭 灰㗎。做咗第一大黨或者第一大在野黨啦，睇情況嘅主席，你覺得佢真係可能會 先唔好講再唔上主席先，最正嘅係。其實蔡英文當年在國民黨政府之下做過公職的，即你真係話，即你班撐國民黨的人，即係話當年國民黨政府俾個偽造學歷的人入政府做嘢， 即國民黨都要負責啦。嚇、 啊，國民黨出來負責 發大財， 即正戇跳句，即等於我哋其實鬥智鬥 勇。如果你有留意成件事，係好 Q 多笑話噶，大佬，唔係即中央對齊點點點嗰啲嘢，哇！真係笑響到我趴喺度咁滯。 因為講緊你好簡單， 即又話人哋唔留電子檔。大佬邊度揾到電子檔俾你啊？ 佢讀書的年代 有電 子檔， 你先驚啊！ 各位呢位辣妹咧，其實都五廿幾歲噶啦，我冇記錯嘅話。 佢個博士論文係80年代噶。 咪咯。 切佢寫博論文，我未出曬嘅大佬。 八十年代有電子檔呢樣嘢咁犀利。 有都可以， 有 但 係 唔 係呢啲情 況啊。軍事， 但 係 冇。 唔係， 但 係 冇都好正常咯。 但係嗰陣時你用電子檔儲存嗰、那個 嗱，先講啊嚇。當年其實有提過，當年啊蔡大總統打論文使用嘅唔係電腦，係電動打字機。已經好新明，當年最新科技嚟噶，有得對齊方式噶。 咪咁一樣嘢就係、 咁人家有米啊嘛。 要將啲數鬼化好簡單啫，將物論文。 係，總之就是咁啦。 好啦， 嗰邊有咩？嗰邊有 冇 嘈？ 有冇嘢興趣咧？上呢個依邊太網揾到噶。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因為仲要做其他，我仲有其他節目播嘅。好，咁下兩個禮拜就再見，拜拜。